听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周六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你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啊，水水啊，我是珊珊啦，我是珊珊，但是我好久没有听到水水的这种怪腔怪调了，再听到觉得很有趣。 有怪腔怪调吗？我觉得很标准。 Hello， 早上好， 好， 欢迎大家来到 Fresh Radio。 这还不够怪腔怪调吗？ OK，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啊，我们是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笑。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要记住 Fresh Radio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首先呢，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来看到我们的直播，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样的一个房间。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嗯， 那问一下休假了9天的珊珊， 开心 再次回到节目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觉得非常的亲切，非常希望能够快速的见到大家。然后我想问一下，我离开的9天时间里面有人想我吗？ 有啊，很多人想你。 那为什么就现在空荡荡的一片呢？而且你点名的那个大业进行的怎样了？ 点名的大业一直都在持续不断的增加当中。 越来越好玩是吧？ 好玩，好玩。 好玩就好。那这样咱们抓紧 分波点了，你知道吧？ 啊，第一小组、 就是、比如说第一小组你来了以后肯定是要点的是哪些呢？比如说达菲对吧，理想的理想，朱古力都执笔画悲欢，和这个基因那点事儿。 基因那点事儿好像还没有起床我觉得。 嗯 嗯， 没关系，慢慢等着你们起。嗯，我这儿名单等着呢。嗯， 好嘞，抓紧时间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今年最关注最受关注的电影应该就是非战狼莫属了吧。 嗯， 对吧， 对的， 五十， 是的， 他最后是 特别喜欢非战狼莫属这部电影。 我也是觉得 硬聊、战狼、 所以大家都在就是想说非战狼莫属3 续集应该是怎么 什么时候才能上是吗？ 休假了9天把笑点调低了是吗？ 哎，你不知道休假使人快乐吗？快乐的人就是什么事儿都能笑啊。 OK， 然后《战狼三》现在吴京是已经宣布不会参加了。 哦，是吗？ 为什么？ 因为他因为膝伤的原因啊，膝盖受伤，然后需要调养休息，所以说今后呢不太会再拍武打的电影了。所以说呢，《战狼三》目前来说这个消息是由彭于晏和段奕宏去接。 哇， 但是现在冷风这个角色还没有确定是由谁来饰演。 哎，我肯定会更加期待段奕宏。哎， 不是彭于晏吗？ 你没有听到刚才你说彭于晏，我说哇哦，然后你说段奕宏，我说哇哦。怪腔怪调系 列的，一个小写一个大写是这个意思吧？ 对，那是大写的哇哦。 OK， 对， 就是他们两个人，我觉得可能段奕宏更加符合90年的中年妇女期待的那种硬汉形象。 90年的中年妇女，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最近在想一下年龄这个问题，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到中年妇女这个年龄了。然后彭于晏，我觉得可能会更小一些，比如说咱们的直播间里经常来的朋友，苑太阳啊之类的，94、95年出生的小朋友可能会很期待看彭于晏的演出吧。 你这个点名真的是完全不露痕迹，是吧？ 对呀、啊。比如说苑太阳啊， 比如说骆小可呀， 对呀、 啊，对吧？ 小苹果呀， 带你去旅行啊，Lisa 呀，对不对？Verona 呀，Sunshine 对不对？比如说，是泡泡啊，Water 淡蓝色啊，比如说饭宝啊，对不对？ 对， 你一个都还没有来，我真的要伤心死了。 没有，今天星期六，我们大家可能会起得稍微晚一些。 原谅你们10分钟，好吧？10分钟以后我们继续再点。我是看到吴京的这个受伤的这个表，真的是觉得他是一个拼命三郎哎。 哦， 你看啊。他的头部是在1999年拍摄电视剧《小李飞刀》，2003年拍摄电影《醉侯》，2006年拍摄电影《黑拳》和2015年拍摄电影《战狼》的时候都受伤了，分别是左右眼 呀呀呀， 开刀修复视网膜 啊，不要念了， 怎么了？ 眼睛开刀听起来很瘆人，你知道吗？ 然后鼻梁断听起来会不会好一点？脑震荡呢？ 你好烦呐、啊，雨水。 好了， 大早上呢， 我们不讲头部了，不讲头部了。比如说左小指打断。 哇，真的是好辛苦啊！听起来 很辛苦，而且他在2014年拍摄《战狼》和《杀破狼》的时候是双膝盖的软骨碎裂。 啊呀呀呀！ 对，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希望吴京在转型之后，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精彩的表现。但目前为止呢，他是表示不会再接演这种武打的电影了。 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他已经坚持得非常的出色了。他一定是因为对这样的事业有一份自己特别独特以及坚定的热爱，才会一直坚持下来。因为我觉得身体的伤害的确还是能给人带来很多的痛苦的。 没错，一首 Mercy 送给大家，也是给吴京发去我们最诚挚的慰问。 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珊珊在你的心目当中， 在我的心目当中怎么了？ 你想点谁？ 啊，我刚才看到了，是的，是珊珊回来了，亲爱的朋友们，我看到了，在咱们那个微信的公众平台上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982魔力工厂，可以看视频直播呢哦。然后呢，有人已经来了，摄影师大飞说，感觉珊珊休假之后更漂亮了。 哇，菜地的瓜来了。 对的， 好久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你最近好吗？ 好吗？菜地瓜 是不是到了冬天都被囤在了阳台上呢？ 阳台的瓜是吗？应该改个名儿。 哎，你知道，我觉得真的南方人很难理解北方人冬天要囤一屋子的白菜才可以过冬这样的心理。 哎呦，白菜很好用哈，我们可以腌泡菜，然后可以做猪肉白菜大粉条，而且我也不囤。 因为我最近不是 所有的北方人都囤白菜。 你听我说，然后我最近不是在找房子吗？我房子不是要搬吗？然后呢，我新找的这个还挺满意的一间房子，它就是我们家的隔壁。 哇，好开心！ 的阳台上就堆了大概有200个白菜吧。我就在想说，一天 你如果搬进去的话，白菜会送给你吗？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随便拿，反正拿了一两个他也不知道。 不好说，不好说。拿了一两个之后，一旦开了这个头哈，你会持续拿。每天你回家想做点什么呢？哎呀，炖点白菜吧。 但是那个白菜很大哎，我觉得北方的白菜，你真的是拿一个白菜可以做 很大一颗， 可以做一锅一薄一盆菜吧，我觉得。 还是个数量词，改变得非常的巧妙， 非常的巧妙。 其实还好，白菜一煮就没有了。而且有的人是喜欢吃那个白菜叶的，你知道吗？你就切一切，那样可以炖得烂一点。 在你们的文化里边吃白菜， 什么叫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南北的鸿沟有这么大吗？ 不是，我是想问，就是在山东的文化里面，你们是觉得吃白菜叶的人勤快，还是吃白菜杆的人勤快啊？ 当然不分的人勤快啊，不分的人最懒是吗？不分的人最懒，这有什么勤快不勤快的呀？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如果你爱吃白菜杆儿，就是你不够勤快，要吃叶子才会勤快。 你听听你说的话，你听听你说的话语饮水，你觉得有什么道理？ 菜地的瓜说，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水水。 好的。 你觉得是喜欢吃火锅的人比较勤快，还是喜欢吃北京涮肉的人比较勤快呢？ 如果你们那边有统一的说法的话，我会听你说。 我没有统一的说法。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很诡异，很无厘头。 你随便问一个贵阳人，他都知道吃白菜叶和吃白菜杆的区别。 我不相信。 这是在我们那边的就是一个文化的共识。 我想问一下，是有这个相关的谚语或者是俗语吗？ 没有。 好，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验证咱们微微一笑这个火的程度的时刻就来了哈。有没有火到贵阳呢？有没有在贵阳的朋友告诉我，真的吗？贵州人吃这个白菜叶和白菜杆儿还有一些说法和讲究吗？说这个吃白菜杆儿的人比吃白菜叶的人勤快。 对，对， 我跟你讲，一般情况下，一个地方的习俗，咱们总能找到一点内在的可能性的逻辑。这个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大家来评评理，好不好？来，咱们这个继续点一下名哈。我刚才看到了，在咱们这个微信平台里面，韩傲严嵩来了，说点名儿，哎，66666，白菜炖肉。相见恨晚说，早上好，是珊珊回来了吗？对的，是珊珊回来了，早上好。 早上好，韩傲严嵩，好的，我把它记下来。我觉得现在大家真的是有一股不怕死的精神。我为什么会刚刚说到这个，其实我是想问你说，在你的心目当中，如果一个小孩跑过来跟你告状，然后呢，比如说就是那个你不准大家带零食，你是一个班主任， 好的，我是一个老师， 然后这个时候水水同学就跑过来告状说，珊珊同学他今天带了两块巧克力，然后你会怎么做呢？ 打水水，因为我就是珊珊。 这个逻辑相当缜密的。 那当然了，什么叫珊珊带了两块巧克力？珊珊带了巧克力关你什么事儿啊？真的是关你什么事儿啊？你管的闲事儿挺多的，你不好好学习干嘛呢？珊珊带巧克力是因为珊珊漂亮。 还是学习好是吗？ 对呀、 好，那是我要告孔文同学带了两块巧克力。 打孔文吧，因为我跟水水关系更好。 你不是班主任吗？ 我好像不适合当班主任。 最近、 最近有一个学校的巧克力风波是搞得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嗯， 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个这个班主任，一个这个小学的班主任啊，宁波的小学的班主任呢，是发了这样一条微博。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啊，就是有缘由是这样的，就是 A 同学呢举报 C 同学带了巧克力， 嗯， 然后呢带零食是学校绝对禁止的违规行为。 B 同学在哪儿啊？ 嗯，就 B 同学听起来有点奇怪嘛，我就直接换成了 C 同学。 啊， 嗯， 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后来 A 同学又跑过来，就是找这个班主任说这个 C 骂他， 嗯， 然后班主任一气之下就把他们两个全部都骂了一遍，而且还把 A 同学就真的是大骂了一顿。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根据 C 同学反映 ，C 同学说，因为是因为根据 C 同学说 ，A 同学不停地威胁他，说你要给我巧克力，我就不告你。但如果你不给我，我就要把你告上去。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 ，A 同学就是这个，就因为 C 同学没有给他，就把他告上去了。 嗯，哦，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好像两个人都有错的地方。 嗯， 那个带巧克力的同学肯定，如果学校规定不许带零食的话， 嗯， 他带零食可能的确是不对的。但是另外一个同学有点过分。 嗯， 就过分的点不在于告老师，我觉得告老师其实也还好，就他起了一个监督的职能嘛，因为我们总需要那种讨厌的班长，对吧？ 我就 是，但是对吧？ 嗯， 但是他是先威胁， 嗯， 得不到好处，然后再去告老师，我觉得这样就显得好像没那么光明磊落。 嗯 嗯 ，OK。然后呢，这个老师发的这条微博很有意思，他说，今天有一个小孩因为巧克力，因为带巧克力来学校，被同学举报了。 嗯 嗯。民不告官不理，民来告我就得理了。 什么呀？ 于是我就把这个巧克力给没收了。 嗯， 中午呢，举报者又来告状，说那个被没收巧克力的学生骂他，还想打他。其实中午我有很多作业要改，但民一再来告，我也不能不管。于是我把两个小孩都叫 来。我觉得这个老师是好戏精的，民不告官不理，但是民告了我就一定得管了。 对， 中午的时候我有好多作业要改，但是民一直来告，我也只好管了。 对， 气好多。 他就告诉我说，同学威胁他说要给把巧克力给他，如果不给他的话，嗯，他就要把我告了，还来笑话我。 嗯， 然后这个老师发表评论，真是非常可恶。不仅是威胁勒索同学，还告状来挑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讲，扭曲事实，即使是被同学供出真相之后还想抵赖，被我一顿训斥，告状者才老实下去。你带零食来学校是不对，我说，我对那个倒霉蛋说，又对另外一个同学严厉地说，你以告老师来威胁同学，问人家要好处更可耻。 嗯， 最后的处罚，我让那个学生当着举报者的面吃掉了那块巧克力，帮他出了这口气。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这个挺社会的老师，是吧？社会社会，惹不起惹不起。但是不知道在直播间的朋友觉得这个老师这样处理的对不对呢？ 嗯， 我觉得说实话，那个先管同学要好处，然后发现要不到好处去告老师的这个同学做法的确不恰当，应该的确给他一些引导，要不然他会养成这种习惯，对吧？这种不太仗义的、不太磊落的一种行事风格。但是带巧克力本来就不对呀，我觉得好像也得跟这个带巧克力的同学多一些沟通。 嗯， 不知道大家会怎么觉得哈？我看到了在直播间里很多朋友慢慢的开始出现了，我觉得菜地的瓜特别可爱。 嗯， 咱们刚才不是聊你们贵阳人说吃白菜杆儿的人比吃白菜叶的人勤快吗？ 嗯， 他说是白菜帮。头一次听说白菜杆儿这件事情，他说 我第一次听说白菜帮。哎， 哦，是吗？ 啊， 我们北方人说帮，就是那个硬邦邦的 帮 粉， 菜的帮，对吗？ 对的，对的， 就是白菜的底部会形成一个帮派， 对的， 然后去打叶子那个帮， 是的， 所以分成帮帮和叶帮。 不对，就是白菜帮的那个帮派呢，是在家的那个帮派。 好的， 叶子那些是小喽啰，你知道吗？在风中飘啊飘的那种。 如是我闻，小众生说，要对举报的同学好好关爱他，未来堪忧。 啊，嗯，明白了。 蔡德瓜大笑，帮，嗯。 还有吴家小哥哥说，这个白菜帮和白菜杆儿用词都不恰当吗？啊，那你觉得应该叫白菜什么呢？是吧？ 对，不知道。嗯，你们北方人。 对，我们北方人，菜地的瓜说应该叫白菜帮。 就是它有个儿化音。 红红说，我要是老师就当着他们俩的面自己把巧克力吃了。 这个主意不错。 这个主意不错什么呀？我觉得这个主意才是最能够引起大家的那个愤怒的心情，好吧？ 为什么呀？ 我告状了，我被没收了，我们俩好像都有损失，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时候老师还把巧克力吃了，肯定是因为老师喜欢吃巧克力。 那个就是带巧克力的同学，他应该得到一些惩罚呀。我觉得这个主意可以，那个两边都顾及到，哎。 嗯。 是一个双全的一个决定。要么就是比如说老师带着他们俩把巧克力送给一个D 同学， 送给珊珊同学。 送给微微一笑， 因为珊珊同学漂亮。 对，好不好。 OK， 一首 Light 送给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肯定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对吧？ 嗯，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这歌适合咱，因为没有词儿，唱着唱着觉得比较顺很多，你知道吗？ 对，从一开始你就感觉这首歌进入了状态。 对。因为咱们正常唱别的歌都是第二句开始每个人脸上出现那种疑惑的表情， 就不会有那种记词儿的感觉。 对， 嗯，就不会有另外一根鬼，所以说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作词人都可以走开。是吧？ 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婚礼当中或者是婚姻当中不需要记住太多东西。 只需要记住你叫啥， 只需要记住对方就好了。你在漫长的婚姻生活当中，你要记住很多东西，这日子很难过的。对不对？ 你现在很难过吗？ 非常非常难过。 OK， 11月11号的时候啊，也就是前不久呢，在这个安康紫阳县的紫阳广场附近是出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那就是当地呢流行在这个婚礼的时候呢整新郎 啊， 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习俗。 很多地方是整新娘吧， 新郎新娘都要整吧， 整新 郎整的比较多，尿 闹新娘。 天哪，你这个婚接的太 heavy 了一点， 闹新娘。闹新娘。 这个地方一定要 Q 一下这个监听老师听一下，好吧。 Sorry。 Okay， 闹新娘，闹新娘，好不好？ 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新郎呢，被绑在一个地方，然后你猜猜他在背什么？被人拿， 是整新郎的方式是被绑在一个地方， 被绑在路上的桅杆上，然后拿什么你知道吗？ 拿 灭火器喷他。啊， 过分了吧？ 我也觉得很过分，有没有？ 我觉得很过分，这是 到处都是，到处都是粉尘在那个现场。 我的天！ 然后就新郎真的是被整得惨不忍睹，在贵阳有很多整新郎的那种就是恶习， 嗯， 你知道吗？就有一次我在一个奶茶吧里面和朋友一起喝奶茶， 听起来真的很爷们儿。这个 个行为，我觉得满分。 但是贵阳很多男生都会这么做呀，因为成都什么 的。你不要每次说到就是你的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行为，你都把它往他贵阳身上。贵阳说这个锅我不背。 成都也是这样的呀，就比如去个茶庄，然后就可以喝一下午。 陪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喝杯 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店都关门了也不回头。 哎，我爱记歌词那个节目还在吗？ 我觉得可能不 在 了，在很久之前 是咱们小时候的节目。 太好，我觉得我要报名让你去参加那个节目。花式惨虐。 好了啦，喝奶茶。有一天你和一个贵阳的朋友在贵阳喝奶茶， 然后突然就看到了一个全身上下就只穿了一条小内裤，然后全身都被画得五彩缤纷的一个男生，然后进来发烟，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我一看就说，新郎。 新郎，恭喜啊，恭喜，是吗？ 只能是这样的呀。所以就是结婚的这个恶习啊，我们也是要请这个我们直播间和广播前的这个朋友们一起来判断或者评评理。如果你是新郎，然后你要结婚了，碰到这样的待遇，确实是不太好吧？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比如说关于闹新郎啊、闹新娘的一些习俗、一些恶习，大家都是讨论过很多次的。我觉得很怕那种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聚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就没有人有理智了，你知道吗？就一旦开始有人起哄，嘿，闹了，所有人开始一拥而上，就开始整那个新郎和新娘。我觉得这样其实特别不好。如果我是那个新郎或者是新娘，其实我觉得我的那个整体的体验也不会是好的。 结婚的时候还好吧？ 没有人闹啊。 对呀、 大家都很乖，可能就知道新娘脾气不好， 就不想这婚结不成，是这意思。 每个人闹的时候都有点战战兢兢。哎，珊珊生气没啊？总体来说气氛还是很祥和的。 对， 不知道大家觉得呢，这个新郎有没有觉得被整得很惨哦，被绑在电线杆上，然后被这个朋友们拿那个灭火器去喷。我觉得是我的话我会有点生气。 OK， 那大家判断一下，一首 Jessie J 送给大家。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我们接下来进入的是翻滚朋友圈。 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AM 927千赫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Hello。 Fresh Radio，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我们知道，肯定每天早上都有很多的朋友在车上或者是在家里打开收音机， 是的， 来准时收听或者是不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总之收听啦。 对，那除了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要记住，可以看到我和珊珊的脸。 嗯。 那首先，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今天有很多朋友已经来了，我看到 Verona 来了。 好开心。 然后如是我闻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评论，我们一会儿和大家分享啊。那除了在花椒直播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个房间，最重要的是在982魔力工厂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间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从来都没有落下过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直播间的朋友们，好不好？ 嗯， 相见恨晚和这个韩傲严嵩一直都在，刚刚也打过招呼了，还有谁在？还有谁？ 还有谁？ 嗯， 来，咱们持续打招呼好了。咱们这样，咱们继续来聊一下这个刚才聊的一个话题，进入翻滚朋友圈的环节哈。但是在这之前，刚才不是聊了婚礼这件事情吗？ 对， 对吧？就是我们那条评论真的很精彩， 很精彩。 我跟水水刚才唱那个哼婚礼进行曲， 对， 说这歌竟然没词儿。于是我们说，婚姻就是有调却没词儿了。 天哪，如是我闻应该没有结婚吧。 如是我闻，你这个人生经历听起来很丰富哦。 我觉得好像就是已经是结了好多次 的感觉。大哥惹不起惹不起。 社会我闻哥。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这个婚礼带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感动。 嗯， 绝大多数婚礼都是很感动的，对吗？ 你这么往回着吧呢，我也是没什么可说的。红红，你能告诉我你们家住哪儿吗？我绝对不去你们那儿结婚。还有打新郎。 哦，是吗？红红说我们家有打新郎。 对啊，嗯。然后如是我闻接着说，长江的边上经常看到这样被恶搞的新郎。嗯，他还把新郎扒成了新浪。还以为是长江边上还有浪能被 长沙的江边 这话，还以为是长沙的江边有新浪。 这样，我在咱们那个就刚刚长沙的江边被水水念成长江的边上，让我想起了我昨天看到一张非常有趣的图片。我现在发到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你点击关注，然后点击视频直播，然后因为那里可以发图片嘛。我现在发进去，大家会觉得很好玩哦。来，水水， 你发吧。 是一张图片。 啊，你发， 你可以验你。好，我发了，我发了。怎么着？你是要看吗？ 哦，我看过这个。 哦，是吧？ 就是研究表明，就是汉字的阅读顺序是不会被它的这个不会影响你的阅读的。 然后呢？ 然后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其实还有很多是乱的，对不对？ 对，因为这句话你仔细念出来就会知道，写的是言表究明，汉字的序顺并不定会一会影月想读。 对， 比如当看你完这句话后才发这县里的字全是都乱的。 对。 但是整体看起来好像还挺有趣的。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 告诉你们一个恐怖的消息，山山水水重现了。 是的，七夜说的是山山水水重现吗？是的，我们重出江湖了。 愿太阳和胖丽丽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愿太阳和胖丽丽。 来吧，咱们继续聊一个跟婚礼相关的这个消息哈。因为刚才水水分享的是婚礼的恶习，我要分享的就温暖很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 我们直播间就一定要这么有好胜的这个心理吗？就是一定要把对方比下去才能踩着对方的脸往上走，是不是？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这样走得踏实一些。 是 走得稳一些。 没事，你走踏实就我脸大踩不出去，好吧。 为什么我会很喜欢这封信呢？这是婚礼上出现的一封信。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呢？是一个小伙子结婚，然后他的姐姐写的一封923字的长信。 天哪，姐姐写给弟弟的信肯定是情深意志啊。 为什么你的眼睛瞬间就好像充满了泪水？你是困了吗？ 没有，我在等待这封信，就酝酿感情了。 好嘞。 但900多个字你要全部都念完吗？ 我们可以念念试试，好不好？ 节选一下好不好？ 对，如果这样，你就给我打这个顺序，你就开始转转转。你觉得这段你听得入迷，你就转慢点；如果你觉得这段无聊的话，你就转快点。 我会直接告诉你啊。 我怕你打断我。 哦，好， 对不对？ 慢是就是还好， 对。 然后快是觉得很棒，是吗？ 那为什么不让你鼓掌呢？ 对呀、 这是速度的意思。 OK， 对吧？ 就这样，就是说你快点读，快点读，快点。 好， 开始吧，开始。 很棒。 来。 就先告诉一下这个背景哈，就结婚那天呢，正好是小猪和妻子在一起的12周年那个纪念日啊，这是他们结婚在一起12周年了，所以姐姐看的特别有感触。你起开。你手累不累？你转那么快，你累不累？都快能发电了，好吗？你要不要接一个风车呀？ 我是觉得就是铺陈的这种地方嘛，就是你可以快人进入， 对， 很高潮的地方。 姐姐很有感触，于是就给他们这个写了一封信，好不好？致最亲爱的弟弟，恍恍惚惚，时间已过去26载，26年前你来了，白白胖胖，我高兴得不得了。每天围着你转，捏捏亲亲，老妈做饭时我就坐在小椅子上抱着你，你笑我也笑。那年我5岁，我知道我是你姐姐，你是我弟弟，我们是妈妈来到这世上带来的两个宝贝，对彼此来说是唯一的唯一。我要哭了。 你要哭了？ 你要你接着。我要哭了。 我来我的天哪。这25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吵过架，你外向却暴躁，我外向却暴躁，你内向却耐心，所以不知道这一路究竟是我在照顾你还是你在包容我，称得上是一个好姐姐吧。那些年爸妈生意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我俩相知相依为命，我给你别的姐姐都能给的，不能给的我也都在给你。 我来，因为是姐姐的信。我听着觉得有点奇怪，你知道吗？我给了你别的姐姐都能给的。 那年我高3，回家吃饭，车丢了，嚎啕大哭。那是我最喜欢的车呀，找了一圈回来，发现你在折腾你的山地车，你把你那难看的后座装上去了，你说以后我接送你。哎，我要哭了。 你要哭了是吗？我看到在直播间里这个胖丽丽来了，说帅哥美女早上好，好久不见， 对吧？有其实是新朋友了。咱们这样吧，我给大家还是我觉得其实是一封挺感人的信， 很感人的信 啊、要不要再听一听？ 我觉得你选就是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个片段来读好了。我觉得应该结尾是，就是一切的重点吧。 嗯， 就收住的那个段落。 嗯嗯，好。我们彼此分享小秘密。 嗯， 姐姐写给弟弟的信，你有一天告诉我你恋爱了，是个很可爱的姑娘，我又惊又喜，我算半个家长啊，怎么可以允许你早恋？可是我又窃喜，我弟还挺牛的，今天当初早恋的你们一路走到了婚姻的殿堂，我激动的就像自己结婚似的。弟媳又美又善良，跟我特别亲，这些年无论好的坏的都不离不弃，遇上这么好的姑娘还不赶紧结了，想到就偷乐，从此一家四口变成了一家七口，还有一个小小的丸子，这大概就是爸妈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未来了吧。今晚特别圆满，我可以做个好梦了。未来很长，路上难免风吹雨淋，我们几个每一步一脚印都要握紧手心，踏着彼此梦想前进，永远在你身边，我亲爱的弟弟。 一首 All About Tonight， 一切都关于今晚，送给大家，特别是在这封信之后。别的都不服，我老奶奶都不服了，我只服相见恨晚。 为什么？ 他说你刚刚在发了那个张图以后，他说只看到字儿啊，意思是没有图。 那就是张图啊。他是逗我玩的，对不对？ 我不知道。嗯， 他是逗我玩的吧？ 我觉得是吧。 哦，他如果不是逗我玩的，我会对我的人生产生一些怀疑。 他可能在整新娘。 那就是一张图片，亲爱的，相见恨晚。 嗯， 你说是我们相见 恨晚， 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哒哒哒哒哒哒， 接上了，接上了。我会第二句歌词的时候，我就看到你诧异的表情。总算又回到同一个水平线上了，是不是 ？OK， 如是我闻说，那个山水有相逢，当然， 山水都不相逢的话，什么相逢？ 是的，山山水水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那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哈，在咱们这个花椒平台的直播间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请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好不好？点击关注呢，我们会口头表示感谢。稍等啊，等我打开能看那个谁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平台，你们再点关注，好不好 ？OK。 如果是刚才已经点击关注的朋友，现在先取消，然后再重新点击关注，我就会点名。表扬你们。 醉风、月宁、彼得洛夫、小狼、孟加拉8008，你们都在哪里？乐乐、刘小花、天高云淡、2A15、圆，这几位同学，你们都在哪里？好吧，就是一种猝不及防，让你冷不丁的就被点一下名，就是这种刺激的感觉，好不好？ 有刺激到我，真的 有吧？ 吓坏我了，突然开始念好多名字。好吧，来继续跟大家这个分享一条特别有趣的事儿哈，就是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挖过藕？这个问题问的也是猝不及防。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么一条事情呢？2017年11月16号，就是前几天的时间哈，在四川的美术学院举办了一个比赛，是什么比赛呢？是一个一年一度的比赛。这个比赛是什么比赛呢？是一个挖莲藕比赛。 OK OK。所以挖莲藕是需要技巧的吗？我以为挖莲藕就是你去到莲藕的那个池子里，然后把它挖出来。 就是挖莲藕可能不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技巧，但是它需要劲儿大。 挖莲藕要什么劲儿啊？ 哎，他要从把那个莲藕从地底下拔出来，哎，莲藕长得很长呢。 OK， 对不对？ 然后地也很滑呀，你不是轻轻一拎就出来了吗？ 那是淤泥。 OK，好， 很，你记不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综艺节目，就是看大家去挖莲藕，好像很辛苦的样子。 好的， 那个还是要穿过荷塘， 那不是很美吗？ 对，但是就是荷花已经枯萎了嘛， 更美、啊、 总体来说还是很美的。怎么就更美了呢？ 就是我喜欢那种凋敝的美。不喜欢荷花绽放的时候。 好嘞，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好不好？这是挖莲藕比赛的一个现场，就是所有的大学生们。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美吗？我觉得就是一群人在一个泥巴地里边挖什么东西的感觉。 不是喜欢凋敝的美吗？ 这个。OK 所以说、 okay、 这个就是莲藕熟了的季节，对不对？ 对，这是荷花已经枯萎了、也是莲藕丰收的一个季节。但其实这个只是一个纯粹的泥巴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差别在哪儿哈，懂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我当时看到的一个视频资料是好歹还在一个水域里面。就虽然那个水可能就不多了，你知道吗？但它好歹，我知道它曾经是一片水泽，然后湖水，然后有这个莲花荷花冒出来，很美的样子。 我觉得你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合格的吃货的标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 Lisa 在的话， Lisa 就会问， 可以嗑瓜子吗？ 没有， Lisa 就会问，到底是有水的莲藕挖出来好吃，还是干的里面挖出来的好吃？ 不知道哎，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这个跟我普及一下挖莲藕的知识哈。 欢迎袁来到直播间，袁来了。 说的这个挖莲藕比赛，各个院系四川美术学院的啊，也是派出了参赛选手师生一起挖藕，可以说是其乐融融啊。而且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这个是他们举行的第七届师生同采莲藕比赛啊，真的是一年一度啊。 我觉得他们学校应该是有一片莲藕池 啊，可 然后每年到莲藕熟的时候呢，想着说太可惜了， 别浪费， 那咱们就举办一个比赛吧。 哎，对，比较有趣的是，这个所有的朋友挖完之后呢，这整个胳膊啊都是黑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要把胳膊伸进去去掏藕啊。 OK。 可能很多朋友只是戴一个短手套，为了防止一些就受伤的情况嘛。但是胳膊可能没有做好这样的防护，可能也不需要防护吧。反正 哎，我觉得莲藕好可怜啊，在底下待着，好好的要被人挖走。 那你要想，他可能也早点想出来吧，对不对？哎，不知道了，好吧，咱不要去揣测莲藕的心思。 好好好。 可是不管怎么样，通过这么一场挖莲藕的比赛，我觉得师生增进了一些感情，而且是一个很有趣的高校活动啊，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也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在高校的时候，你觉得学校举办过的最有趣的活动、最有趣的比赛是什么呢？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好不好？ 我想到了一首歌曲之后告诉大家。 好嘞。 外，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嗯，去过迪士尼的同学请举个手，好不好？ 嗯，没去过。 真的没有吗？ 没去过。 嗯， 哦，我去过一次，我去过洛杉矶最早的那个迪士尼。 哇哦。 嗯，然后其他的没去过。 感觉怎么样？ 感觉就是特别迪士尼。 嗯，对，就有很多公主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大玩偶啊，在这个园区里面四处分布着，你可以跟他合影，他会很友好的跟你 say hi。 对，我觉得我去错区域了。因为那次 去的是鬼屋区， 没有，因为那次我和一个美国的朋友去嘛，然后他有一个小孩，他小孩大概就是3岁左右， 明白。 所以呢，他小孩既不能坐过山车，也不能坐跳楼机，对不对？ 对。 你让一个3岁的小孩去坐过山车，有点太难为他了，嗯，对不对？ 就可能过山车也不是很愿意。 我觉得可能跳楼机他 maybe 可以坐一下。 maybe 个鬼啦，他被扔出去了，好不好？ 然后就去了，都是拜访什么这个是谁的 house，然后这个是谁的 castle 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去错了区域， 去错了人。 因为当时我已经很大了嘛，也20多了，感觉和扮演白雪公主的那个人差不多大，过去和白雪公主是同龄人。 对，有很多这个扮演各种各样咱们非常熟悉的卡通形象的迪士尼的工作人员哈。那最近发生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在上海不是有家迪士尼吗？他们迪士尼有一个工作人员扮演的是花栗鼠，但是被一个游客拍出了脑震荡。 哇， 是一件挺严肃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但是这个过程你听起来有点啼笑皆非。对，为什么呢？是最近呢，在上海的迪士尼乐园有一个彪悍的女游客，她完成了一系列的动作，助跑、起跑，然后一掌拍向了花栗鼠弟弟的头部，然后这个花栗鼠呢被拍之后，脑袋一直就是痛苦的捂着头，但是被拍人的这个女生她还没有意识到她是真的不舒服，还一直笑觉得好玩，她以为是花栗鼠在跟她开玩笑，但实际上经过检测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真的被拍出了脑震荡。你是不是有点啼笑皆非的感觉？ 我觉得首先是要提醒手劲儿大的同学，好吧，就是手劲 儿大，手劲儿小，不管怎么手劲儿也不能拍人家脑袋呀。 但是我觉得就是轻轻的就摸一摸拍一拍，我觉得是 OK 的。 摸一摸是 OK 的。 就比如说3岁的我那个朋友他女儿，她再怎么使劲拍你也拍不出脑震荡。 成年人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他们那个布偶的头套里面不是咱们想的纯粹的木的，纯粹的布的以及软和的，如果是像枕头那样的可能也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但其实这样的布偶头套里面是有头箍状的 啊， 它那个东西是用来支撑的。一个布偶的头套会重6到10斤，如果受到外力的袭击的话，可能很容易对于扮演这样的工作人员的头部造成一些伤害。 哎，你说一个助跑一拍把花栗鼠给拍出脑震荡， 对，但是其实 这个游客是有多彪悍呢？ 实在是有点彪悍，对吧？ 是吧？ 然后我觉得是我看了这个相关的一些采访哈，就是迪士尼的工作人员说，其实想跟这些布偶互动的人很多，比如说，布鲁托这么一个角色，经常会被小孩子啊，被大人超大力的拽耳朵。我不知道是什么，布鲁托是什么？ 就那只狗啊， 一个大耳朵的狗。 对， 对对， 那是黄色的。 Brutal， 他经常会被这个小孩子、大人超大力的拽耳朵啊。还有史迪奇也时常被这样对待，然后就没有史迪奇了。就所以说，可能这个迪士尼的卡通演员对被游客粗暴的对待，甚至是被打，可能是一件挺常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去的时候还是要对他们好一点，对吧？ 我觉得你讲的这条新闻会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去的鬼屋，你知道吗？我觉得鬼屋的工作人员特别可怜， 特别惨， 特别特别特别惨。就因为我觉得，首先女孩就受到惊吓的时候，他们的下意识第一意识肯定是什么，你知道吗？ 打人吗？ 去抓。然后对呀、啊，然后高中生、初中生又很喜欢留指甲，然后就被吓啊！ 哪有这么连贯的动作？这是九阴白骨爪吧？ 然后就是一手就抓下去， 但是 然后很多工作人员都有血痕。 对，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游乐园的鬼屋是一件挺无趣的事情。为什么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欢乐谷，就是那个北京的游乐园嘛，然后它有一个鬼屋。 排了很久很久很久的队哦，一两个小时，然后进去之后可能走了十分钟就出来了，而且一点都不吓人。 嗯， 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鬼屋最吓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让你排了一两个小时，什么也没有得到。然后最有趣的是，就在你进入鬼屋之前，然后反复的有工作人员进行提醒，还有指示牌进行提醒，说里面的这个鬼怪呢，都是工作人员扮演的，请你不要殴打他们。那我进去干啥呢？到底？ 所以你就是那种传说中专门会去鬼屋去殴打工作人员来泄愤的人，是吗？ 我不敢，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就我可能没有中那个就是最 lucky 的那个进入鬼屋的游客的名单。就我觉得最 lucky 的进入鬼屋的游客名单应该是属于就被抓住脚的那个。那个真的有点吓人，哪怕你知道他是人你也会害怕啊。 所以现在很多这样的游乐的那个就是鬼屋之类，他不会让工作人员接近你。 对， 他都是在一定的距离，你打不到他，也没有东西可以扔他的时候吓死你。 就是那种在一个拐角处，然后有一个扮演的很像那种千年老妖的人，然后他前面还有一个栅栏把他封住了。对不对？栅栏是用来保护自己的。 OK，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在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谢尚敬，然后带来他的艺术界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周末艺术会，我们一会儿见。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侯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早上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那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房间，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房间当中来观看我们的早上的节目。另外呢，大家不要忘记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以及右下角的直播键来观看我们早上的直播。那今天是周六，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周六的这个艺术会。 是的，我看到了这个妮妮哈，在咱们的花椒直播间里呢一直在送气球，送了好多气球。 对， 如果是氢气球的话，咱俩就可以上天了。 带我们飞是吗？ 对， 要和大家介绍，今天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谢尚进同学。 Hello， 大家好。 然后尚进介绍一下你今天带来的艺术界的朋友好不好？ 好的，今天我带来这位朋友啊，就是也比较特殊，不是艺术家。他也是一个青年的收藏家，然后研究这个信札的一个专家。他是也很年轻啊，但是就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经验是非常足的，而且对这个近现代的这个书画啊，包括这个传统的有很深的一个研究，也算一个青年的学者王翔。 好，大家好。 王翔 王阳宇。 哦，明白了，好可爱哦，这个名字就朋友昵称是王翔是不是？ 就是本名是王翔 啊，本名是王翔， 平时都称我叫杨宇 啊，明白， 可以说是我的笔名吧。 好嘞，杨宇。 我把翔给拆了吗？ 对呀、 我就和老舍先生一样是吧？ 对，就是说你，我觉得叫翔太多了。然后呢，如果签名的时候我把杨字跟宇字一块写，也是翔字，所以说我就变一下。 我觉得我不太能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叫珊珊啊。 就叫什么口天女厕厕 女厕 女厕女厕是吗？ 对呀、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还非得念出来。 我的名字没法拆。 没法拆。 好像可以拆个土艮出来是吧？ 土艮。 好像哎呀，我们怎么就开始聊这个话题？ 对呀、也别努力了好不好？这有什么好攀比的呀？欢迎上节目杨宇。 那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一幅拍卖了近30亿的画。我们今天讲的这幅画呢是前不久刚刚在这个拍卖行以29.57亿元的人民币这样的一个价格拍出去的达芬奇、现在唯一一幅能够被民间的私人藏家收藏的画啊。 对， 其余的15幅全都是被美术馆级别的这样的机构收藏。 对，那个已经知道是谁收藏了。 谁？ 就那个法国的这个 PPR 的那个集团的那个董事长叫皮诺。 所以意大利人还是没有把他们达芬奇的画买回去，对不 对？对。 哇哦！ 据说是3.7亿，我看的那个是就是现场的直播了。就佳士得现场直播，然后直接就是3.7个亿美金，直接一把就到4个亿美金。 哇！ 他好像是这个人，好像是法国的第三富豪。 对，第三富豪。 富豪。 他是福斯排行榜应该是165位吧？据说，全球。 所以意思就是说到3.7亿的时候，我不想和你再玩了，所以我直接掉到4个亿。 那 你要再要的话，你就拿走。 据说他说是多少钱都买， 就说 因为他 势在必得。 对，势在必得。然后他的身家应该是说是有100多亿美金。100多亿美金。 最后成交价格是多少来着？ 4个亿。 4个亿整是吗？ 美金。 就 是3.7亿，然后被他叫到4亿美金。 对，不加佣金的啊。 不加佣金，然后好就没有人再跟他争抢了。 对， 是吧？ 他就跳过正常的这种竞价阶梯，直接从3.7直接蹦到4个亿。 对，就太烦。据说现场20多分钟吧。 要了20多分钟， 并且我还听说这个好像前一口是咱们中国大陆的收藏家举的， 对，姓刘， 上海的某著名收藏家，对对对， 就有可能本来会出现在某动物的这个美术馆，对吧？ 大哥怎么回事？刘大哥拼一把嘛，不就差3000万美金， 就差那么一点，成为咱们上海的一个某个博物馆的重要的。 我觉得叫上去还可能再叫， 肯定的。 我觉得他这个人估计应该是不会让这幅画走出欧洲。 嗯，对，没错。 咱们这样，咱们还是跟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介绍一下这幅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好不好？ 我们介绍一下， 对， 对吧？是。 一个叫做救世主的一幅被誉为达芬奇的这个真迹啊， 对， 也不是，也不是达芬奇写的，也不是啊。来，上帝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吧。 对，这幅作品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应该是这两天刷爆朋友圈， 对， 对吧？ 是， 所以说这是在世界上第一贵的，包括说咱们之前也是其实有聊过这一件作品的一个来历， 是的， 对，这件作品从最开始，其实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聊一聊这个。它的这个价值，我们想从，为什么这西方的艺术品的价值这么高？那我们中国的这个艺术品的一个比较，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聊聊这个话题。 对， 那这件作品的话，原来其实最开始就是在45英镑的这么一个价格，因为原来不认为这件作品是达芬奇的作品。对，后来是第二首是的是在这个就是。第二首我记得是大概是几千美金吧，就很也是一个很低的价格， 不到1万美金。 对，这个通过这个就是交易，就是私下，我们现在叫私洽。 私聊了。 对， 你觉得那个人会不会现在已经在他所有的这个电子设备上都禁止达芬奇这三个字出现了？ 扎心。 他会不会买一个软件就屏蔽达芬奇的？ 不想看达芬奇。 因为当时啊，这个都认为这一件是一件复制品，是他的学生画的，因为这上头什么都有。后来这被这个人买走以后，他经过这个清洗和修复以后，发现这件东西是达芬奇的，后来是卖到了8000万美金。对， 因为他在历史上流传说失踪过一段时间，所以说呢，人家不敢相信这是达芬奇的， 对， 就说他自己的原作，对，所以说呢，一直在认为他是他的学生的一幅作品， 后来经过考证以后，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还发现他有一个出版，是一张他的一个版画。我不知道这图片里有没有是一张版画的一个出版。 其实它在早期的时候是皇家收藏的，那么在很早的时候，这样东西就肯定是都知道是达芬奇的作品，所以说在1850年的时候就有一幅版画家以这个油画为原稿创作了一幅版画。 对，所以那个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佐证， 重要的 证， 很重要的证据，对， 对， 这在鉴定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对， 所以这件作品，你看从45英镑，一直到现在的这个4个亿美金，价值近30亿人民币的这么一个价值，我觉得因为它是达芬奇。 这个过程经历了多久啊？就从45英镑开始卖，到现在卖出30亿人民币的一个价格， 应该是有100多年吧？ 对， 超过100年。 就是卖45英镑，以及卖那个就是几千美金、几百美金那个人已经看不到哎。 哦，但是最关键的是，这幅画可能我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成为真的就是最贵的一幅画了吧？因为我看他在拍卖历史上，他现在为止就是最贵的那幅画是毕加索的那一幅，对不对？然后。 那个大家想不想不对？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他的前任，这张画的之前的拍的最贵的 多少？ 在有个图片是库林的作品， 德库林是吗？ 对对，德库林 哪一幅？ 他是3亿美金， 最下面那一幅， 这个 最下面这边 这个吗？ 对， 这个吗？ 对对 对对，就是标志的德库林吗？ 哇哦。 它是 这个有3亿美金， 对，3亿美金，这是最贵的。可能德库林大家都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 最近出了个新闻啊。 然后它是荷兰，对，就那新闻 是吧？被盗窃的一个。 不是，不是 、 不是，它是这个荷兰籍的美国的画家，然后属于这个就是抽象表现主义什么之父， 啊。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这幅作品看起来真的是很好看了，就像上镜说的是有抽象的那种主义的一个呈现方式，但是我真的觉得3亿美金我会有点吓到。 我跟你说3亿美金堆起来我觉得也很好看。 其实我这也不用3亿美金堆起来，咱们这个胃口没有那么大。 我觉得要把3亿美金换成对应的人民币，这样堆起来更好看。因为人民币就只有100的面值嘛。 对，红红的是吗？这真的是这幅我觉得3亿美金吗？ 三亿美金。 我觉得直播间或者是就是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有太大的感觉啊。我觉得直播间的很多朋友，比如说我们微信直播间或者花椒直播间的人都会在想说，凭什么呢？为什么？对不对？很多人会问。 对啊，他这个我觉得也凭什么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凭什么我们中国这个最传统包括古代的艺术品为什么他们都值得3亿美金，那中国的艺术品为什么还没到这个 这个 程度呢？对啊， 重要。 你看这个艺术家他就是一个这个抽象表现主义的灵魂人物之一，另外他还是什么行动化派的这么一个大师啊，就在美国你也知道他的历史对吧？那为什么它就卖这么贵？所以今天我们想围绕这个话题。那大家还想不想再知道一下，再往前一件作品是最贵的是谁的？ 是谁的？ 塞尚的。我们在上 太欣赏 了，所以说上镜都说的是西方绘画的是吧？ 对， 前三大贵， 但是这个时候深深就 对啊，哪一幅 叫打牌人嘛？有一个打牌人， 第二幅吧？ 打牌人吗？这个吗？ 对、 哦，好嘞， 对， 这 是2.5亿美金，便宜了5000万。 OK。 这个挺有趣的，我觉得。 那塞尚其实名气他特别响吧？对吧？我们都知道塞尚。 对， 塞尚我都听说过。 对呀、啊，所以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有刷爆朋友圈？ 因为当时没有朋友圈。 对，因为当时没有朋友圈。 好冷的笑话呀！上期你这铺这么长一个梗，就是为了讲个冷笑话吗？所以说这是上期带来的三幅近些年来拍的、拍卖的最高价值。 我猜一下，他在前面的一幅应该就是塞尚之前是最贵的那一幅，对不对？ 对，你 还有吗？ 你应该是谁谁说的那一件？对， 是吗？就是毕加索的那一幅是吧？ 对。 哦，是这幅吗？ 没有， 不是、这个、 没有图片，没有那个、 没有图片了、 对， 好嘞， 因为只举了两个前任、 对， 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上镜已经给咱们梳理了一个非常好的最近的一个冷知识吧，算是艺术的冷知识、咱们来复习一下亲爱的微微一笑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然后那最近呢是这一幅达芬奇的作品， 最贵的、 刚刚拍卖被一个法国收藏家收藏了，4亿美金是吧、在这之前呢 4亿美金不加佣金， 对，扣 不加佣金， 对，扣零的， 得 扣 要 4.5吧， 4.5吧， 佣金好贵哦， 对啊， 对他们佳士得的佣金是很贵的，我原来在佳士得买东西，我真的是我觉得心都在滴血，25%的佣金 比咱们国内的拍卖公司佣金要高。 我觉得你可以在佳士得买东西，我的心在滴血。佳士得的东西好想买啊，听起来就是无奈买不起啊。 听起来比逛什么爱马仕什么的，就真的是要 洋气多了，是吗？ 4亿美金的这个作品，然后要5000万美金的佣金，这真的是很高的比例耶。 对， 12.5%。 他好像是Jackie 我觉得这里头应该也是有，因为他这个价格应该比较高，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个他们有一个溢价？对，但是佳士得我知道的，他的佣金就是他会有一个门槛，就在比如说当时是400万美金以下的是25%， 对 Jackie 是， 然后400万以上的就会又是一个价格，那在上面咱没有听 越来越低 ， 对。 对， 因为就是 他越给你成，他的佣金越少。 是的，总体的金额大了， 没错 ，他得到的这个绝对的数量是变多的。然后在这之前是这幅作品，艺术家尊姓大名？ 德库宁 ， 叫互换。 啊，互换这幅作品，好嘞，是卖出了 3亿美金， 对。然后在之前卖的 德库宁，我真的是有点不太懂。 对啊，就 他一直都是一个，我觉得 太夸张了。 但他可能就是在整个就是那种社会评价上比较高吧，然后他自己又倡导什么各种各样的运动。 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很多年轻人还是挺喜欢抽象风格的作品的。 对，现在蛮流行抽象风的。 对，但是再流行也流行不到3亿美金呢。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 挺夸张的。 这个咱就不， 这就不好说了。 是的，嗯、然后在这之前是这幅作品《打牌人》是塞尚的，价值是2.5亿美元，约合18亿人民币拍卖出去的，是最近这些年拍卖的价值最高的三幅作品。 对， 你看如是我闻说，一幅作品就是能拍卖出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取决于主流收藏家的认可导向。 对啊，就是顶层财富圈啊。那为什么这一次我觉得能刷爆朋友圈，就因为他的达芬奇嘛，大家都知道。你看，大家可能不仅知道他在艺术方面有造诣，而且他在什么物理呀、科学的这建筑啊，包括这个什么生物啊等等这一方面解剖啊等等，他是一个应该说是旷世奇才。 他是在西方艺术史里面，他是一个大师级的这么一个人物。 嗯，而且他一生大概留了大概6000多个这个稿子，就是他的手稿。然后你看，哎，之前是不是还展过？ 清华大学展。 对，嗯。然后他的手稿， 然后目前成型的只有16幅， 就是说他的作品，他创作的艺术作品就不到20幅， 是吧？ 能到市场上流通的，能让私人收藏家收藏的，仅此一幅。 对，就只有这一幅， 仅此一幅。所以说他的价值高是也是有道理的。 对，无价。 然后这幅现在目前为止估计应该就会被这个法国的收藏家， 对，法国的第三大富豪， 也不知道 就这个 放在一个公共的美术馆啊，估计可能挂家里了吧。 嗯，挂家里就行，上流社会顶层财富圈是吗？ 对，应该会很多人会上家里去， 对吧？ 对，所以说他也是，他一生收藏了3000多件的作品， 就他好像也是个大的收藏家， 他的非常大的收藏家，也是像他奢侈品集团的嘛。嗯，然后这个他。有你看这当代的这些顶级的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他都有啊，所以说他是一个很大厂。包括有一个事件，就是当时他不是也收了2件这个圆明园的兽首，所以他捐给了 他捐给咱们中国了。 对， 哇， 就是前一年很有名的一个新闻，就是当时好像这两个圆明园的兽首到国外拍卖。好像是一个中国买家买的，然后没付款。 是个中国买家买的。 中国买家买的，对，然后他没付款，然后呢，后来呢，过了几年以后，他把这两个兽首就捐给了中国。 对，我觉得好像这样的故事其实也不少，就是很多中国收藏家在国外买回我们本来应该属于中国的一些这个文物或者艺术品，然后再捐回给国家。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好像我们还是 我觉得挺好的， 层出不穷。 因为这几年， 人的兽首其实本身没什么特别多的艺术成就， 没错， 原来就是那个喷泉旁边的， 没错， 就是12个， 它是被 很多 它有这种文附加的这种文化价值， 对呀， 还有中国人这爱国情节在里面。 是的，关键是很多东西本来就是普普通通的。你说我这一个手机，我如果能搁200年，它也能拍很高的价格。你也会说它也没什么艺术成就，它只不过当时只是很多手机当中的一个，是不是啊？而且是珊珊用过的手机，你看， 对，然后其他的手机都毁了， 你得签个名，得珊珊得签个名。 但是，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这次达芬奇的这幅画被一个中国藏家拍回来了，你们觉得会引起西方的讨论吗？ 当然， 那绝对是， 那绝对呀，会讨论的。 我觉得中国藏家举到前一口也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对，证明这个中国这个收藏家他有国际性的眼光， 咬过 是吧？ 他前一口，咱们这样，咱们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我这也可以问一下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想想啊，这个1100多亿美金身价的一个收藏家，花了4亿美金买了这幅作品，如果咱们有个1000多万吧，假设这么想好不好？会不会花4万块钱去买一幅特别稀世的作品呢？ 100多万。就对比 一百多万就是4000块钱， 对，100多万花4万，对于这个艺术家，对于这个收藏家来说，它 是 100多亿嘛？ 哇， 对呀， 那100多万的4万还算不少了，我觉得 很多呀。 那亲爱的朋友，如果是你有160万人民币，你会不会花4万人民币去拍一幅有可能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一幅艺术作品？ 我会，你先给我160万， 我会。 OK， 一手 4万买不到。 如果4万块钱就能买一幅这个这么影响的画，是吧？ 哦，你只有160万呢。 哦，对的。 接下来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符合今天的这个主题，那就是哦。Oh my God.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们正在收听的是微微一笑，听我们请到的是王阳宇先生和谢尚锦先生。尚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一幅非常贵的画。 对，我跟你说特别有趣，就在于尚锦和杨宇本来就是艺术领域的人，是很懂艺术的，这事儿就不用说了。我的搭档水水呢，也是一个艺术资深发烧骨灰级的一个爱好者，也基本上算是艺术圈的人吧。刚才在休息的时候啊，三个人讨论的那叫一个热烈呀。我说咱能回来跟听众聊吗？总算回来了。 然后我看到妮妮说会呀、啊，当然如果有160万的话，我当然会花4万买一幅，先来10幅好了。 大家也都觉得很值了，是不是？总体来说还是挺值的。尚锦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就是现在是卖了4亿嘛，之前的那个藏家其实好像他赚了一大笔的。 对， 对不对？ 对，当时是这样的，他不到10000块钱美金买的，但回去他修复不到10000美金，45英镑到不到10000美金，然后他去大学，包括找了一些专家，因为圈里人嘛，这我觉得这就是传统中的叫捡漏嘛，这捡了一大漏， 捡了一个大， 纯捡漏。 对，所以说他一修复一洗，画一洗，出到原来的面貌了。然后他就去研究和对比，你看这个我们之前聊过叫见银华吧，就是蒙娜丽莎大家看到吗？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就跟美颜相机一样，磨一下皮，对吧？模模糊糊那种感觉，这个耶稣双下巴都没了。 那给大家再看一眼，问一下这幅这个稀世旷世。 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是一幅画。 哎，兄弟俩， 兄弟， 对，你看，其实你对比一下，就是一个画，一个用这个方法画的嘛。所以说后来他就用8000万卖给了一个也是这个经纪人，就是艺术圈的， 直接从1万到8000万。 对对， 所以翻的是8000倍。 对， 其实花这个10000美元买这个人，我觉得还是很有魄力。对啊，因为他买之前他并没有完全研究透。对，他买完以后做了专业清洗，然后呢相关的专家论证，随后在他手上是把他论证成真的了。 对， 我跟你说人生就在一瞬间。 对，所以说有些像原来这个我们在拍卖里面也有见到很多东西可能看假，对吧？或者说觉得这东西不对，后来经过论证和这个找到出版物，他这个价格就成倍的上涨。 对， 后来他8000万卖给了俄罗斯的一个富豪。这个富豪因为当时据说是政府可能要对他有一个调查或怎么样，他就把他转向艺术品的资产了。然后放在他女儿的这个名下。对，所以这一次就出来了以后变成了这个4亿了。所以说这是就这么这100多年来的整个的这个流传，就是整个 好像估价才1亿美元。 是的， 但是当时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聊的时候，尚锦就说这幅画其实估价是1亿美元，但基本上下了4亿是基本上， 对吧？我当时 太准了吧， 当时我们真的就估价吧，我说4个亿吧。 对，对， 价 是张雨绮， 张雨绮。 达飞来了，说珊珊睡睡早。我们今天聊的是达芬奇刚刚被拍卖出的这幅价值4亿美金的作品。 然后当时我们就在讨论的一个重点的问题，就是意大利人会不会把它买回家？因为意大利人不是就一直说蒙娜丽莎要还给我，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要还给我，然后这次果然还是被法国人给买走了。 奈何没有钱呢？ 对啊，没钱呀、 啊。也不能光嚷嚷啊，全世界人民会让着你啊。 张雨绮当时就说了，说我估计回意大利不成，为什么？因为意大利人穷。 其实我觉得这个艺术品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如果是能得到国际的认可，国际就成为一个国际流通的这么一个商品，我觉得它更能体现它的价值。如果说中国的艺术品就完全是中国人来买，我觉得可能它的影响并不大。 对 对， 其实要变成世界的， 对， 可能也需要中国文化更多的越来越被世界所认可，越来越被世界所理解。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的方针就重视文化呀， 对 吧？走出去，走出去， 应该的，因为中国文化真的很值得去传扬。 没错，那在下一个时段我们会继续聊这个话题。我只是想说，就是如果是意大利人的话，他可能希望远一点的人买，因为法国人买的时候其实就在家门口， 生气， 还得每天被 生气， 就跟前女友分手了，最后前女友嫁给了邻居，你受得了？ 老王 带走了， 这个比喻打很恰当， 伤心。 OK， 一首 Foundation 送给大家，一会儿见。 First date night, everything's fine.

的一幅最 刚才上镜特别害羞的特别逗你知道吗，然后说我们请来的是谢尚记还有王阳宇两位来自收藏界的朋友对不对，然后上镜 上镜可能是觉得说自己不仅仅是收藏界的也是横跨了美术界艺术界金融界投资界和咨询界、 哎、特别这个特别有才华的青年收藏家然后羞赧的点了点头 有没有才华有没有 有 okay, 好的，今天聊的是就是主持不话、 嗯、 是不是 对嗯。然后我们刚刚也做了一个引子，就是说为什么就比如说珊珊很不理解那个德库宁的那张画能卖到3亿、嗯、对吧， 真的不理解。 然后我们比如说这个很多国内的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好像目前来说这个价格虽然也是高的但是好像没有高的那么离谱。 对 对, 对， 可以先介绍一下中国的作品艺术作品在国际拍卖行业上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吗、嗯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能让杨宇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啊、嗯，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绘画走向国外的市场尤其是拍卖市场其实时间很短， 嗯， 非常短，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说他起了一个很重要推动作用，他呢这个1949年就迁到美国去了，是中国的很著名的一个收藏家叫王启谦、 嗯、 王启谦这么一个人物，对，他那个到了美国定居以后呢这个除了自己画画，他也是个艺术家画画、 嗯、 对，那么他重要的工作就是收藏、 嗯、 他因为当时他出国以后海外的这个中国的艺术品尤其是中国书画价钱很便宜，他觉得这个中国的艺术品在海外那么便宜他大量的收购、 嗯、 收购完了以后呢他在好像是八十年代时候呢他在美国呢就是因为他的推动啊，那么呢美国的拍卖公司就给他拍中国的书画作品， 嗯， 因为他的推动，当时虽然他推动了，然后为了这个形成在拍卖公司啊有这个中国书画的拍卖专场，他还拿出了好多东西来资助，来赞助，但是呢，那个时候是，用他的话说还是很便宜， 嗯， 还是不贵，然后呢，这个但是呢，毕竟中国的书画走向了 扫货， 好想去那时候的美国呀、啊， 你不用去美国，你在北京就行。当时70年代到80年代，这个就在离我们很近的琉璃厂、 嗯、 啊，当时一件尼克兰，一件富宝石也就卖个200块钱。有可能100到200块钱。 对，你知道富宝石去年的那个已经到1.4亿了，是吧？ 对对。 好像你们跟我 说。你当时可能花80、100买的，至少现在，800、1000万肯定要。 对，这个跟中国的艺术市场它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中国的艺术市场啊，它跟国外不一样。 所以省机票费不用出去，琉璃厂。 什么穿越剧这么火的原因？ 没有，现在经常 大家都想着回去。 经常有一些老北京，大概就是他爸妈可能是老北京， 嗯、 然后大概现在就是20多岁，然后28、9岁、 嗯， 然后经常都会有的时候会找到我呀、啊、什么什么，他就说家里面。 找你能看得准吗？ 没有，他就说 家 里、 啊、家里有人可以看，好像。 对，他就说嘛，他就说我家里面有富宝石的作品，然后我就小心的问一问，我说几张？ 哦、 他说3张。 这个不得了， 就火就往上冒了，我就在想说， 先看真假呀。 对，先看真假、 我就说都是假的吧。然后他说之前拿到那个好像保利那边说好像就是稍微的就是验了 一 验，然后就是都是真的。 其实市场是检验书画真假的也很可靠的一个方式， 是吧？嗯， 3张， 对，一个是市场。 后来再也没有联系过他，我觉得这样的人也不用交朋友。 确实很贵的，确实很贵。对，这个 其实有点乱吧，咱们真的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刚才你说让我回去，比如说70、80年代的北京，在琉璃厂什么淘一淘。我也不知道 那会儿应该闭着眼睛，那会儿假的很少。 那时候确实很便宜，因为中国的艺术市场那时候没开放， 对， 没有开放，没有就是融合的大的市场， 永远都是小众的。 所以说他刚才说的只是一个假设而已、 嗯、 因为那个时候你比如说60、70年代就说你有钱也不会去买，何况中国人那时候还不富裕。对、 嗯、 还有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对老百姓开放，当时的文物公司还有这些个、因为都是国家专营嘛，那么只对外宾开放， 对，外汇， 还有一些个 上外汇， 还有一些个高级领导干部开放，对，所以说这个市场它没有开放，可能这个门它永远是关着的， 嗯， 对，你想去推门，他可能把手一摇，我们不接待， 嗯， 就这么一个情况， 嗯。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鉴宝类节目也很火的一个原因，你们知道吗？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咱们的艺术品的市场还没有那么市场化，然后也没有那么的去开放，所以很多人还是有些门道弄到了一些就是3张富宝石的作品嘛， 是吧？嗯，有很多人开始家里总会有几件祖传的宝贝这个样子啊。但是慢慢的，中国的这个作品走到国际上，的确就是因为刚才您分享那位王姓的收藏家， 对，王启先， 对，王启先，嗯，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传统书画的收藏家， 嗯。 那么他这个收藏的古代书画呀，然后呢，在晚年的时候有大部分呢，就是说半卖半送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那么大都会博物馆还专门以他的名字有一个收藏室。 对， 半卖半送这个词很有趣。 对，就是卖的 半旧，这种是不是？哎，给你，哎，好了，给你啦。 他可能要全送也有那个气魄，但他可能就是觉得说你还是要花点钱买。 对对对， 是的， 你也是尊重中国书画的这种价值。 但是大都会真的有很多好东西。 是的， 是， 因为我之前去那时候去美国，然后刚好大都会有个中国的这个四王的展览， 嗯， 我觉得真的就是精品了，非常好的作品。对，就是展太很多，就是整个一个大厅。因为那会儿是这个应该是三月，大概在三月份的时候， 嗯， 整个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刚好拍中国的艺术品，就是那几个拍卖，还有一个艺术周，所以说那会儿展的比较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书画，古代书画， 嗯， 所以我就看它那个质量，真的是比我们在国内看的这个质量好很多，非常多的精品。 所以说这个欧美的这些博物馆呢，做中国的艺术品展览呢，其实它有些个质量也不错，然后也还很多的国外的学者都在研究中国的这种传统书画，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对， 嗯， 对， 如果中国的书画只有中国人在玩，中国人在研究，这就麻烦了，就走不向世界了， 因为太小众了。其实真的现在玩的人，可能在买的这种买家，我觉得有一万人吗？ 嗯，就古代书画嘛，顶尖的古代书画藏家其实人数并不多。 对， 它有一定的门槛。 到底是为什么呢？咱们待会儿再来好好的分析一下哈。我觉得咱们这样吧，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是因为救世主这幅作品进到直播间的，咱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幅作品的一些小细节吧。 好， 好不好？ 好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同时也跟大家开放这个问题哈。大家觉得为什么目前在这个国际拍卖、国际艺术品领域，中国的书画可能没有到达像很多西方的作品这么高的一个价值呢？大家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和观点，待会儿咱们在直播间和嘉宾一起讨论一下。咱们先来看一看这幅救世主的作品好了，好不好？再来看一看原作。 哎，其实大家我觉得哈，就是我们一眼望去就会被他那个手给吸引了。 哎，对。 然后其实这两天刷到朋友圈还有夹个烟的，就调侃一下，对，就有那 PS 一根烟上。对，其实大家可能想知道说这个手是什么一个意思，对吧？对啊，他这样的嘛，有点，他其实是上帝保佑的意思。 哦， 对。 啊， 嗯，然后大家其实再看一看，就是下面那个水晶球。 嗯， 那刚才珊珊其实在私下问我说，我们再看一看那个，就是这水晶球，你看，其实它不有三个点吗？ 嗯， 对 啊。其实那我们再看看那个皇室的象征。对，你看，其实，在欧洲，像西方很多的这个是国王，那 手里都捧个球。 对。 是 吧？它这个球好像是个金球吗？ 嗯， 还是水晶球吗？玻璃球吗？ 对，它那个是圣球。 什么材料？ 就水晶的，水晶的， 水 晶球。然后你会发现，其实那个球其实可以代表地球嘛，其实就一种象征嘛。 嗯。 然后十字架是代表上帝嘛，就那三个点嘛。你看那个黄犬，就所以说为什么说，其实这都是有一些典故在这里面的。你看很多欧洲。它是一个十字架，下面是一个球，你可以看一下。 哦，这个作品画的应该是某个国王，对不对？ 对对，就国王。 左手是 王室， 对，一个王室，大家可以想象啊。如果看不到图片呢，也没有关系，就是一个很传统的那种欧洲国王的样子，然后披着一个红红的大披风，然后站立的一个肖像。左手是捧着一个水晶球，在水晶球顶部竖立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 这个结合起来叫黄泉神兽。 嗯， 哦， 对。 好，为什么叫黄泉神兽啊？ 就是你看， 授 予的授，对， 授予的授，明白了， 对， 嗯， 所以说其实他的 就上帝赋予他的皇权， 对， 对，所以说这是巩固他的一个政权也好，或者说他的一个象征， 对， 他是神派来的， 是是是， 对吧？就是来这个 皇权神授嘛， 对。 但是这个水晶球上面有三个点，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是三个点呢？ 对，他为什么说 四个点呢？ 对，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画一个作品，它如果有那个高光的话，它可能是那么一两个点嘛。就这三个点分布的还不像那个高光的分布的那个情况。 它是有代表的，它就圣父、圣子、圣灵。 哦， 嗯。他是他有代表的， 只要 他 是打分球，他怎么说都行。 不是那个是 没有，这是 但是每一幅画都是 对，他是 球上面都有这三个点。 嗯，并不是哈，但是他 是 跟是 每一幅画上都会有一些典故的。 对，根据这个圣经，对，他是每一幅作品，因为他这是很，其实，在西方这些画家当时画这些，就宗教题材的。的这个画它是很虔诚的，就跟我们现在其实像一些画唐卡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修行吧。 对，宗教绘画它有它的特殊的一些文化内涵，对，并且有一些个很规矩。嗯，其实中国的这种佛教画也一样。 对，是一样的。 我查了一下，达芬奇是活了有67岁，你知道吧？哦、然后现在为止，他流传出来的作品就16件。 16件，这是 所以你就想 私人收藏家收藏。 对，你就想他3年画一幅。 嗯 嗯， 因为他还干别的呢。 然后他干别的，也就是反正他就喜欢就到处挖坑嘛。嗯， 对，还盖房子呢。 兴趣爱好太 他当时 专业太多。 我印象特别深，我当时去那个是去罗马还哪？好，应该没记错是罗马。 嗯，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车下了车，那个导游就说这个建筑是达芬奇盖的，然后傻了啊！我一个城堡，我们也进去了。那其实跟欧洲那些建筑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就是他一说，我们就觉得哇，这好神奇啊！嗯。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达芬奇的肖像，其实挺帅的，对吧？因为帅，就真的是再加上这么有才华。 我跟你说，我觉得意大利人就是外貌协会的，就是一个巅峰的人群了吧？我觉得，基本上他们那个时期的，就是所有的艺术家，他们都在强调外貌这件事情。好像贝尼尼也帅吧？ 嗯、 然后米开朗基罗也是帅的， 帅、 是吗？ 嗯。 然后达芬奇也是帅的。 对。 拉斐尔好像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我的肌肤都长什么样？ 这样，咱们在直播间给大家附的这张图片就是达芬奇的一个肖像啊。 嗯、 喜欢他也可以来看一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嗯。 刚才跟大家开放一个问题，为什么就中国的这个艺术作品现在在国际的艺术领域里面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拍卖价值哈？ 嗯、 如是我闻说进入国际顶级收藏圈中的中国人，或者是中国认可中国文化的人啊，如果能超过10000人，就都不是问题了。啊，它总体来说可能是在国际顶级收藏圈里面认可中国文化的人或者是中国人数量还是太少了。 嗯， 需要我们慢慢的去积累和发展。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推广的问题。 对， 就必须让到中国的艺术品让到西方世界的这种认可。 嗯， 对， 你发现其实像西方，他很多的喜欢我们是什么？更偏向于瓷器，你发现青铜器， 嗯， 对吧？其实书画呀这些， 还有名色家具， 对家具这些多一些，但是可能书画要少一些，因为可能第一是他们鉴定 中国传统的书画相对来说太深了，太难懂。 对 于他们来说没有这个文化的背景， 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想懂都挺难的。 对， 你更别说 这就是个美术普及的问题啊。 对 呀、 啊， 嗯， 哎，这我真的是觉得是他们没有懂我们的文化。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看了一句话，是王蒙先生一句话，他说下辈子，然后为了再读一遍辛弃疾，我也要再当中国人。 嗯， 就可能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文化，你怎么跟外国人讲他也是不理解的。 是、 哦、 所以我们要以怎么通俗易懂，就像其实今天我也是有一些准备，就是说为什么让大家能通俗易懂去了解这件这么贵的作品。 嗯 啊，就刚才我们所聊的可能还有带有一些调侃啊的这种味道。其实我们如何以通最简单的语言让大家去了解。 我觉得德库宁就很通俗易懂。 对，他刚才提到德库宁这个抽象 抽象的这种艺术，其实是当代艺术的一个趋势。 对， 其实中国人玩抽象玩这种当代的很早，比西方人早得多了。 很早很早。 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在北宋的时候就出现了写意画，毕竟北宋很有名的一幅画，梁楷的一幅叫泼墨仙人图，他就很抽象很写意，纯粹墨块表现出来的。那么你说中国人玩抽象早不早？那就很早了。那比西方人早得多了。并且中国的这种艺术啊，它的第一个高峰书画艺术啊，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宋代。那么刚才说的达芬奇，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的艺术的一个高峰。那么呢，跟文艺复兴时期跟中国同时期是中国的明代， 那么中国的宋代到明代，中国已经发展好多年了，所以说在明代的时候，中国已经早就是就不玩写实了， 对， 不像北宋时期玩这种写实，这早就玩写意了。对，所以说呢，这个中国的艺术其实比西方艺术不差，一定要有这种自信心。 那当然，但是不是因为中国的那种写意作品不太好保存啊？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像 不会。 这个你就说了，怎么说呢，中国的艺术品保存的年份比西方要早得多，纸寿千年，绢八百，就说用纸画的作品能保存1000年，用绢的作品能保存800年，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说呢，古代的中国书 宋的作品也差不多了， 对呀、所以说咱们还有唐代的作品传世呢。 咱不是千里江山图你看的吗？那不保存也很完整吗？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的，咱们还有，咱们博物馆还有唐代的作品传世，是吧？ 对 所以说中国的艺术品其实还是很棒的，咱们应该多为他点赞。 那当然了，带你去旅行来了，好久不见，他说 hello，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刚看到的，不管是塞尚还是这个德库宁，还是这个毕加索之类的这种，就是除了达芬奇之外的这种当代艺术家，就拍到几个亿的这种，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画都挺通俗易懂的，对吧？就基本上不需要你太多了解什么他们的背景，就直接先看一眼觉得说啊漂亮，然后你再随便知道他是干嘛的，然后就差不多了，是吧？ 其实现在 就是我每一次看一幅画，天呐，他要先从拔开始讲， 对，恨不得， 然后考，对，恨不得就先告诉你这幅画有可能就是假的，好，然后就先论真，论完真以后，然后再讲这个作者，讲完这个作者，讲这个年代，讲完这个年代，讲完这个背景，讲这个背景，讲这个君王， 就是大概讲一幅西方作品只需要一篇论文，讲一篇中国作品需要一本书， 没有，我觉得不是，就是我在这个其实。就这达芬奇拍出来以后，其实也有人发过，就是国外的，真的就是他也是一件作品，但是我就不说是谁了，他能有佐证，包括那些资料，我看他拍的照片有快一间房间，其实他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 这个达芬奇的考察就是很漫长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对，他不是说我一篇论文我说他真的就是真的，他这个过程中他得包括像佳士得，我知道他就有颜料的分析，包括一些现在科技上的一些，就是去给他去 鉴定 啊等等啊，还有人啊等等，但是咱中国的话，其实中国的艺术品会比较特别，就是它并不仪器，我觉得只是一种特别辅助 性的。鉴定 的， 它仪器鉴定是一个辅助作用， 有点太深了，这个 对， 就历史太长，它好多中间的信息断缺了。那么就是信息不完整，那么你就需要考证。 对，很多中国艺术品还得人的一个判断，我觉得人的判断是很重要的。 对，他这个中国书画这个鉴赏鉴定呢，它跟别的艺术品门类不一样，比如瓷器啊、家具，可能珠宝，尤其是珠宝，可以用仪器鉴定，过多的解读于仪器鉴定。那么中国书画这种鉴定呢，最重要的还得靠人。对，还得靠人来看。 你看达芬奇不也之前说的复制品假的吗？ 对，那么达芬奇这个东西为什么最终能确定是真的？其实他们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鉴定环节，刚才前面说那么多，那么呢，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呢？最后经过现在的这种科技啊，发现他这个画有改动的痕迹，就是手，他原来达芬奇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他手是不是这么放的？那么呢，他最后完稿的时候，他变了一下，跟原来的稿变了一下。那么呢，通过这种东西来鉴定呢，他就说有改动的痕迹。那么这张东西就不是他学生临摹的。如果是他学生临摹他达芬奇的东西，那他对到原稿临摹就行了，他不需要在里面创作的改动。那么这个里面是他鉴定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明白了。包括当时其实我们节目也有持续跟进这幅作品的一个鉴定的过程，因为上帝每次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聊一聊哈。然后当时说有一个这个鉴定的难点在于，好像是头部还是哪里有一个部分好像是这个右手画的，但是达芬奇应该是个左撇子，是吗？那最后是怎么去论证的这些呢？这些细节和疑点是怎么打消的呢？在拍卖的时候有一些详细的说明吗？ 这个就是说鉴定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会研究人士对这部作品可能会有一些个就是臆测，或者是有一些个误解，对，比如说咱们前段时间最有名的千里江山图，是吧？那么它非常火，是吧？那么人都跑着去看， 对， 那么这部作品呢， 他去了 是吧？那么这部作品可能咱们普通人不太了解，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有一个很也是国外很有名的一个美术史论家，然后但是是个中国人啊，他是 是比美的。那么他就写了一文章说这样东西是假的。 嗯， 对，写的毕竟在圈内影响还挺大，但是呢真正的搞这个书画鉴定的人呢，对他这篇文章的这种 认可， 他这种意就是有推测的成分，就是说他这个依据不就是不见得可靠，就这么一个， 对，他有很多的漏洞， 对，他有一些个漏洞，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鉴真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就是你没法百分之百确定的，对吧？ 我觉得最终的鉴真是什么，你看市场的反应， 对吧？ 对吧？那我就这件东西，我出来市场，一堆人争夺头皮抢，那你说呢？ 那就是真的了， 对 啊， 对 吧？ 对啊，所有人都是真的，它就是真的，好了。 也只能这样了， 对啊、 是吧？ 也只能这样。 要是，比如你昨天花了4.5亿，然后第二天你发现说支付上， 我给他打个比方，你说小明。他这个智商有问题，那他每天他每次考试都考100分，那你能说他智商有问题吗？ 哎，如果是我花了4.5亿美金哦，买了这幅作品，然后有个很有名的艺术鉴赏家非要写篇文章说他是假的，我就再给他5000万，别说话好吧？ 别啊，那又有甲乙丙丁都出来了。 你这个就是对对，你开放了一个市场， 对，你是真土豪啊！ 哎。我其实就是在因为节目的时间也不多了嘛，然后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觉得说，因为时间总是有筛子的嘛，对吧？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在2017年，我们看到70-80年代的时候应该买什么，对吧？然后70-80年代的人又看到了20-30年代的人应该买什么，但是好像就总是我们的眼睛就看不穿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就比如说两位，我特别想知道现在两位你们俩都在买什么 这个问题 对吧，我觉得就是给我们一些指导，就比如说现在买什么有可能我们能囤一囤，你知道北方人就喜欢在冬天囤白菜， 囤白菜， 对对， 咱们也囤点书画吧， 对，有点白菜价的东西呗。 其实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啊，其实也不是说其实在原来就有这个问题，当时人确实就看不透当时的这么一个书画的这么一个情况，他就是艺术史啊是这样的，他艺术家在艺术史里面他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你比如说在民国时期清代时期好多当时书画家名气很大，那么到现在时间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呢，市场认可的就是一小部分人、那么其实当代的中国书画家还有当代艺术也是一样的，别看现在有些个画家卖的并不贵，其实他可能会以后可能会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大的画家，那么有些画家虽然价卖的很高，那么他有可能会被历史淘汰，都有这种情况，对， 所以谁呢？ 真的没法去固定说，没法固定说哪一个人，但是你可以有哪一个判断，就是 什么样的？ 对啊，就我觉得有一个判断，就判断，我觉得就是你看，还是跟着一个主流吧。我觉得你看现在的话，其实中国的话，像当代的话，它抽象的其实也是可以的。你看，其实最近很多人买抽象嘛，包括我觉得像我们所说的新水墨，我觉得表现当代的东西，你以前你也表现以前，那现在我们又有创新，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这 个 本类啊，一个趋势嘛，对啊。 因为现在年轻人他对那种抽象的新水墨的东西他能接受， 因为是什么，还是根据是你像很多的现在二代啊或者什么，他们其实到国外去留学，他们也很多人都去看一些接受西方的一些观念啊，一些思想啊，包括再回来以后，其实现在国内的变化也很大，所以说品味包括整个的这种东西跟国际接轨的，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跟国际接轨，可能有些东西还超过西方，所以说我觉得今后的一种趋势，那我没办法去固定说我一定说什么能起来，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本大方向，所以说我们其实平时买的话，我觉得更多可能第一我们是喜欢的，这个东西我觉得画得好，我并没有太多的功利心，就是我一定得回头得卖多少钱的话， 对对对 对，但是我们要形成一个体系，包括他收藏信札那也是一样的，就是稀缺，买稀缺的东西是没有错的，对吧？就像那一件唯一的一件，那就能卖那么高， 那是稀缺性。对，还有就是有 精品和稀缺。 你先买我的手机。 好，我花100买，好不好？然后我再把它升值。 您说什么，杨 林？就是说呢，一是稀缺性，刚才说的这个购买什么样的艺术品，一是稀缺性；第二是还可以购买一些个现在被人低估、文化价值严重被低估的一些个收藏品之类，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买。 对 对， 像有一些它确实是可能去世的，或者是一些老一辈的艺术家，哎，他可能为什么他没有起来画得很好，可能他量不大，所以说没有一个 市场一个， 也可能他去世的比较早，已经没有那个时候没有过好的宣传，更没有炒作了。 对， 没有朋友圈， 没有朋友圈。 而且，其实从达芬奇的这个画儿，我们也得到一个启示，就是一个人能把一幅画儿从一万变到八千万，他一定是花费了巨大的努力，然后他有热情，有专业的知识，然后一定是非常非常钻研这个问题，甚至于一年几年的时间就持续在这一个问题上， 对， 然后最后终于弄清楚，可能就赌到了。那也有可能就是，而且这可能是大多数的情况是没有赌到，对吧？所以说其实 对，都不要有这种投机的心。 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其实要多跟这个圈内人其实去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而且不要说，我觉得很多人的那种心态就哇好贵啊，好贵啊！你说一万也好贵，你说五万也好贵，你说一百万也好贵，就没有说不贵的东西。那我觉得前两天有一个也是刷爆朋友圈，我帮你看，就欧洲有个江洋大盗，一个夫妻，他们这个